2019年，我们 Mar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我哋可以從頭開始嘅嗱，呢套戲咧就個教育意義都相當之高嘅，咁好視乎你自己對呢啲議題有冇興趣啦。咁如果係話嗰個戲劇性咧，即係嗰個娛樂性咧，咁你就要過咗前嗰三分一度啦，就慢慢就進入佳境噶啦。咁但係 anyway 咧，係度值得睇嘅戲嚟嘅。咁嗱，我哋由頭開始講嘅啦。咁呢個戲嘅英文名叫 The Banker 啦。咁 Banker 咧喺嗰個戲入面嗰個脈絡咧，就應該係銀行家，即係佢話呢個銀行家咁樣。咁但係咧，個中文嘅譯名咧，即係嚟到香港咧，就叫逆權莊家。咁 banker 咧，其實可以解莊家嘅，但係問題咧，呢套戲唔係講緊莊家喎。咁呢個問題咧，就阿紀圖要嘗試解釋啦。我只係解釋咁樣嘅，就係因為如果你係逆權銀行家咧，就冇人入場睇噶啦。我嘅理解啊，咁你係咪覺得逆權莊家雖然係咧就？不是個原呢個戲嘅意思，但係咧就為咗嗰個市場嘅問題咧，應該咁改法咧？ 都唔係嘅，因為佢我覺得佢而家呢個名咧，先講嗰個中文譯名咧，咁中文譯名你可以話，有點而夾硬嚟，但係我覺得譯得好好嘅，即係背後個意義啊出到嚟。 咁事實上邊個做莊啊嘛而家？嚇， 咁事實上咧呢部戲咧，即係響美國個叫 The Banker 咧，就大家都知道咧，佢其實有另一個意思，唔係真係就咁講 Banker， 佢就係講嗰即係講嗰、那個。時期咧，嗰啲銀嘅嗰啲叫做搞銀行家嘅依啲人咧，其實有好多人咧，真真正正嘅身份咧，就唔係以此為利做事業嘅咁啊。咁樣就呢、這個，因為如果大家睇嗰時候咧，可能更加清楚啲咧，就係嗰時就係我哋都成日都有提嘅，有一部戲啊，係就 Tom Hanks 有份做嘅，佢做和樂迪斯尼，你記唔記得嗰部戲啊 ？Saving Mr. Banker 啊嘛，咁樣佢嗰個最重要咧就係 Mary Poppins 嘅呢個原作者。咁佢老豆咧就一個叫 banker 嘅，但係個當 小説都係講呢個 banker 嘅問題。 係啊係啦，即係就個講 banker 嗰個問題， 突然間破產咯。 嚇，即係 banker 嘅理想啊！嚇 ，banker 嘅嗰個對錢嘅錢銀同埋生活嗰個睇法。 banker 嘅理想咧就係啲錢可以幫到人哋，係嘛？當你呢個冇即係急需錢嘅時候，佢借錢俾你。 咁嗰個因為嗰部咧就變咗即係其實嗰部就好經典嘅，即係如果相比之下咧就勁過呢部添。咁啊嗰部更被忽略啦。因为那部就是有掂到那个叫是初欧洲的那班年轻的 banker 就走去澳洲想创业啊，在那里搞一个新的银行的体系，但是就怎知道就很老道咁样啦，后来变咗不是咁得咁样啦。咁我觉得就应翻呢个 the banker 嘅，因为 the banker 咧就系讲喺60年代咧都仲系嗰个叫做黑人嗰个地位咧都被歧视嘅嗰时刻。 嗱，你应该讲得比较仔细啲，因为戏入边讲咧，譬如喺美国嘅西部啦。即係加州，咁就相對地呢個問題咧就比較冇咁嚴重嘅。佢最嚴重咧就喺德薩斯州，即係佢喺南部啦，應該係。咁南部嗰個就即係佢哋係即使係白人嘅中產階級咧，都不被承認嘅。好啦，嗱咁作為編劇咧，咁我想即係問你一個問題咧，喺入邊啦。喺套戲入邊咧，就相當之多技術嘅名詞。而咧那個行業本身就相對地冇乜吸引力嘅，而你要解嘅話咧，就即係如果要解釋嘅話咧，就啲觀眾就瞓曬覺嘅。咁以你嚟講咧，如果譬如你遇到一個同樣嘅話題嘅時候咧，你點處理咧？ 嗱，佢最重要嘅就係我諗佢事先咧諗住拍呢部戲嗰陣咧。佢呢班呢個古仔咧，就充分表現到佢呢班友嘅嗰啲睿智。佢你咩都唔使諗咁多住， 你最緊要揾揾咗邊啲人做呢個 cast 啊 ？casting 最緊要嘅嘢。咁佢咧就係佢啊，即係叫好彩咧。一開始我諗開始都已經奠定咗之後咧，就覺得部戲可以拍噶啦。啊，就係揾到呢兩個咧復仇者聯盟裏邊一個神童嘅上司。就有另外一个 Iron Man 的 good partner 啊，两个人做即系做呢一个古仔嘅里面嘅关键人物，咁样就将成个个戏嗱，因为老老实实你如果你真系睇部戏嗰阵时候咧，你会发觉咧佢好多时候就将个古仔里面嘅关键嘅元素咧，就去得变成咗咧好稀释咗嘅，反而咧系呢个男主角。因为自细咧就好想即系入呢行嘅嗰个年青人咧，佢嘅家庭故事为主嘅吓，咁而佢将呢啲即系好复杂嘅嘢嗰度咧，佢就抽咗差唔多你计上嚟咧一半咗咧吓，咁而做出嚟咧就系、是。俾你睇嗱，個世界其實應該好複雜嘅，然後真真正正咧要解畫嗰啲咧，係最撚尾嗰十幾廿分鐘咧，喺嗰個法庭同埋後來咧，就將成件事咧嗰啲用相啊，將嗰啲來龍去脈咧就講翻出嚟咧，咁你發覺咧，原來佢大家睇嗰陣咧，你會發覺真實嘅事件咧，仲有好多嘢。是呢部戏特登唔讲住，系个尾咧三言两语就讲晒俾你听。 佢有一啲嘅情节，佢特登个我唔需要讲啦，吓，即系佢直情略咗佢啦，吓。咁但系今时今日喺香港嚟讲咧，我就觉得佢略咗呢啲咧，对我哋嘅感受最深。咁我哋唔可以穿桥啦，所以就即系入咗一场睇先啦。喺套片咧，我就怀疑咧，佢有机会提名奥斯卡嘅。我怀疑啊。个原因点解咧？就基于个主题啊。咁我首先要介绍个主题系咩咧？个主题咧就即系一个比较冷门少少嘅，就系讲咧一个好年青嘅黑人。咁佢咧自细喺呢个德克萨斯州长大，咁咧就饱受歧视嘅。咁但系咧佢又相当之野心大，佢就觉得佢要做一个咧就系理论上只有白人先做到，喺当其时只有白人先做到嘅一个行业，就系咧地产。咁從地產咧，佢就更加大心頭啦，因為佢收尾成功咗啦。就成功嘅方法係咩咧？就係、是、原本一啲區域佢係白人嘅即係只係租俾白人嘅。咁、喺美國好常見嘅喺個年代。 以前咧 嚇到而家都係 劃曬區咁樣。 即係佢而家又唔係，梗係唔係話好似之前咁樣唔俾你入嚟咧？而家係話你嚟我搬走啦。 唔係佢細緻，佢都講嘅先呢一紮咧就係愛爾蘭區嚟嘅。 係佢第一個就打得入去嘅咧，就係因為嗰個係愛爾蘭人。咁愛爾蘭人喺白種人之中咧，就係、是。即係被人歧視嘅，咁呢個我亦都知道嚇。咁嗰個機遇係咩咧？就是、口音啊，即係佢講嗰隻英文咧，聽就聽到你，你愛爾蘭嘅咁樣。 係佢玩呢啲細節嘢，玩得好好嘅。 咁咧就佢哋咧就首先咧就將嗰個白人區域，佢可以用一啲方法令到咧就係佢哋開始租俾黑人，甚至咧黑人喺入邊置業。咁於是乎就發發達啦。咁發達之後咧，佢又心頭更加高啦。就佢覺得咧，就係點解啲嘅呢啲咁嘅地產商咧，佢哋唔能夠去以黑人嘅身份打入去咧咁樣？咁唔能夠以黑人身份係直情係唔可以喎，係法律上唔可以喎。係，即係喺佢嗰個 當時嘅嗰個 德薩斯南部嗰度咧，就係你直情咧一講到你係黑人嘅話咧，啲人就走 Q 曬嘅啦。咁於是乎咧，佢攞嚟佢出嚟，佢就話咧，咦？我哋不如買一個地產商，即係嗰間銀行嗰層樓啊！最初唔係買銀行，最初買銀行，即係銀行嗰層樓啊！咁就話咧，買咗銀行呢層樓之後咧，咁我就可以了解入邊嗰個運作啦。咁買咗層樓之後咧，佢發覺三頭九個，我要買埋間銀行。咁結果就賴嘢啦。咁賴嘢嗰度我哋就唔 elaborate 啦，即係唔細講啦，因為嗰個就係成件即係成條戲嘅精髓嚟㗎嘛。咁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個技術含量好高嘅，由頭到尾要解釋咩叫 capitalization 啦，咩點樣去分析個投資值唔值得回報啦咁樣。咁我可以親身話俾你聽嘅，入邊某啲情節咧，我自己經歷過。咁點解咧？即係事完咧，頭先我講咩咧？我做銀行噶嘛。咁我做銀行，我做啲好低，我係好似個客人，我做到好低級嗰啲咯。咁個老細點樣咧？個老細得即係得閒咧，就考慮心算嘅，真嘅呢個係真事嚟嘅。即係佢要求，因為我哋嗰陣時已經有計數機噶嘛。佢就成日即係失驚無神行埋嚟，就係而家考你 幾多幾多成幾多，你心算話俾我聽啫。 系啊， 咁就真係好似戲入面嗰、那個嗰、那個過過程咁。我懷疑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其時個 bank 卡咧，即係銀行卡咧，真係都係咁樣 嘅。係咁樣嚟訓練啲， 唔係訓練啊，空叫你啊，訓練 咁啊，你當人哋空你啊，人哋想訓練你， 梗唔係啦。 所以你而家做唔做唔到銀行家咯？ 係啊，我做唔到呢個逆權嘅莊家嚇。 係啦，唔係我都識有幾個，有幾個咧都係做銀行嘅嗰啲。佢嗰種口語咧，係講嘢咁樣嘅，係好快嚇。咁同埋佢最慘咧，就係佢完全佢唔理，即係我係即係對於啲銀行界嗰啲一竅不通咧，成日講俾我聽。 唔係噶嗱，我哋用廣東話嗰、那個俗語去形容咗，就個、是、掃口啊。係。咁佢呢套戲其實佢都係想咪就係嗰、那個、那個、那個掃口係對於。呢、這個行業嚟講係好重要嘅、 嗯， 即係你冇掃口嗰、那個那個概念咧，即係你簡直就唔可以呢個行業生存咯。 嗯，係，即係實體呢樣嘢係好緊要嘅。 係啦， 咁嚇但係呢部戲，我覺得佢仲有一個最關鍵嘅就係阿 Samuel Jackson 做嘅嗰個角色啊，嚇呢、這個 John Morris 呢個實際係老千嚟㗎。 係，咁佢係就係呢個叫江湖人啦、 啊， 因為佢就已經即係佢擁緊一個， 即係佢已經上岸㗎啦。 嚇、啊，一個舞廳啲咁樣樣啊嚇。 唔係，佢話佢有十幾層樓㗎。 係，唔係即係總之江湖中人啦、啊，佢嗰、那個嚇，咁啊，我覺得佢嗰樣嘢咧，即係講出嚟嗰時就立體咗成個古仔嘅。 冇咗佢， 佢就唔係淨係咁講 banker 咁。 冇咗戲，冇即係冇咗佢喺度咧，冇戲嘅，成樣嘢冇戲嘅。 係、嗯、因為我諗佢最關鍵咧，成件事件啊 Samuel Jackson 做嘅嗰個角色啊，即係佢第一講西岸佢樣好熟絡。同埋佢誒對於嗰啲高層嘅嗰啲人咧，尤其是啲白人咧，都對佢嚟講咧，就即係大家都有種關係喺度嚟嘅，啊，有個人際關係喺度嘅。咁所以佢誒兩個咧就裏應內合咧嚟去就係達成呢件事咁樣。咁樣同埋我覺得最主要咧，當我睇個角度嚟講咧，如果純粹banker 嗰樣嘢咧，就我覺得咧就即係唔會係咁好睇嘅，因為我睇得津津有味嘅。最重要咧就覺得佢依套戲咧都似嗰啲咩我愛爺來香啊、鬼馬智多星啊，即係嗰啲。 佢兩部分嘅。 啊，就星嗰啲戲。 嗱嗱啦，你講啊，我睇嗰陣時咧就係、是、老星繼續作 完 場，即係好。好似嗰個嘅、 嗯， 但系其中一樣嘢，佢重要就係佢要擺個白人嘅牌頭出嚟。 系， 咁呢個就係戲嚟啦，即系佢兩個唔出得面。 系， 咁咧就佢要擺個白人嘅牌頭出嚟。咁呢個擺白人牌頭呢個咧就近乎咧就係以前一個好經典嘅電影， 嗯、 就是《美少淑女》。 系， 即系呢個就係即係一個小型版嘅《美少淑女》咧，就係話一個咁嘅摩碌， 系 一條咁嘅牟利。 嗯 咁咧就，但係佢白人嚟嘅，你點樣喺三個月之內你改造佢變成一個紳士咧？咁樣，咁但係佢就冇，佢唔將呢段嘢發大，佢淨係做一個環節嘅。咁、 嗯、 最後當然呢件事係穿崩啦，咁、 嗯、 即係嗰個穿崩過程亦都係、 那 個技術層面亦都相當之重咧，就係、是、查數。咁、 嗯、 查數嗰度咧，我有呢個咁嘅 經驗啦。 我有 走嘅都係一樣啦，唔係呢個我講 個即係個經驗喺邊度咧？就係、是、點借貸，即係一個譬如一個 case， 譬如話呢、這個人佢走埋嚟我有一盤生意， 嗯、 我點樣去銀行嗰度，即係去借咧咁樣？咁我自己喺呢方面我有啲第二手經驗，即係我唔係第一手，即係我冇做過 loan officer， 但係我睇個人點樣去批呢度嘅。咁咧就我哋嗰個年代已經比較冇咁嚴苛噶啦。佢、 嗯、 嗰個就即係等於近乎係 audit 啦，即係核數師咁樣咯。 咁啊，所以嗰部我諗嗰個階段嗰度咧，佢好快即刻講俾你聽咧，佢哋都知道出事嘅、嗯。因為如果去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你點樣即係千心計盡咧，都冇用噶啦。喺個客 唔係，但係個問題佢點出嚟就唔，其實唔係個盤數問題啊嘛，係、 嗯、 啲人等針對佢啊嘛。因為穿咗崩啊嘛，件成事。咁其中一段即係我覺得都可以介紹俾大家就係咩？佢打 golf 啦。 嗯 在上流社會生存咧，你要識打 golf 嘅，咁、 嗯 啊、到而家都係喎。 咁、嗯、 你記唔記得有一段戲亦都有打 golf 噶？ 呢套 唔係，嗱、啊、經典電影、 啊 《金手指》啊， 鐵金剛大戰金手指，有一段戲是講打 golf 的， 是、啊嗯、打 golf 當然那個是上流的其中的一個交流活動的最關鍵的一個， 但是打 golf 喜歡談生意嘛，即是一路打 golf 一路要談， 這個 很表現到出來啦，那個是、啊、 但是香港電影就這個處理的，即是這種處理方法比較少、 都有啊、有一套好像是姜大為做的那套、啊、都是、想拿個地位的時候都是一場打 golf 的、啊、特別是打 golf 入面是一個什麼， 我想香港是更不會沒有的，不少的，因為香港一講名流的時間呢、嗯、它都牽涉到一種叫是、華洋共處的那時間呢， 你能夠在那個叫上流社會混得到下去的話呢、嗯、香港片有很多都是有講這件事、那個、很有質感出來，打 golf 是其中之一啦。 嗱，咁成件事最緊要嗰樣地方就係個種族主義問題啦。嚇、嗯，即係佢由一個即係新星嚇，即係理論上佢上咗岸嘅。係，即係特別個年青呢個咁嘅，其實佢理論上佢上咗岸。 係， 但係咧佢唔甘心，所以佢有一段咧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嗯、you're angry。 是， 即是大家 back and forth 傾過呢個問題咧、嗯，即係都傾咗成分鐘噶啦。就係、是、你係憤，即係你有怒氣。 嗯哼， 呢、位即係俾個年長呢位老千咧，就已經係 即係 Samuel Jackson 已經睇到化曬噶啦，佢已經睇到化曬。無論係白人黑人，佢都係始終係唔信任嘅。 嗯， 咁呢個咧就好有江湖味啦，即係一啲人生哲理啦。但係僆仔咧就。死都唔信， 粉青嘅 粉青，呢、這個粉青， 粉巴啊，依、這個一個， 咁結果咧就即係拉埋呢、這個老千落水， 係啊， 咁咧就成件事佢成日想講一樣嘢，就係嗰個黑人嘅處境啦。咁、 嗯、 喺今時今日拍咧，其實有兩個主題係即係都係同而家事實有關，其一就係嗰、那個。嗯，性騷擾問題啦，甚至強姦問題啦、 嗯。 第二個就係呢個種族問題啦。咁、 嗯、 呢個種族問題基於喺美國而家咧，就甚至係影響緊嗰個政治嘅形勢、 嗯、 因為呢一年出咗個 BLM 啦。咁你覺唔覺得呢個 The Banker 呢套戲係因應呢個潮流而出現咧？ 肯定啦，因為而且佢都好標誌，因為之前嗰時咧，我哋講嗰個戰役前嗰時，我都提啊台長，喂。講埋呢部啦，因為呢一部咧就同嗰個戰役前啊， 呢部呢部好過戰役前，呢部好過戰役前。 唔止一陣做一部仲好添啊，嚟緊噶啦，嗰、那個係啊。咁佢唔係佢依個咧就充分咧可以夾埋講咧，就係你睇到一種叫新美國咧出現咗一種叫。藉著黑人佢哋嘅諗嘢嘅方式咧，出咗一種叫新嘅嗰種叫黑色睿智啊！咁啊呢部我覺得就典範，所以佢張海報都係黑白啊，好正嘅就係、是，因為佢最重要，佢都講佢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要即係、就是、黑白要對抗嘅時候咧，黑人咧就唔好用白人。知道的那種黑的方式 不是你不可以根據他那種遊戲規則去玩嘛， 是 但是如果你不根據那種遊戲規則你就犯法你就去坐監、 不一定是他犯法坐監，因為他去到最後他那個人是賴嘢那就坐監但他講的有一件事很多妙趣就是這部戲很輕很輕的表現到出來、譬如他當他、做光棍啊，出老千局嘅嗰時候咧，咁咧就你會睇到咧呢個戲嘅裏面一個三個黑人主角啊，最老嗰個 Samuel Jackson 咧，佢最醒目，一早就即刻做司機 嚇。咁、啊、但係佢呢個佢 saving 嗰、那個 佢呢個寓意嚟噶嘛？ 係， 因為佢有一段戲咧， 唔止啊，佢做司機。男主角老婆做乜嘢啊？ 做阿嬤啊嘛， 系阿嬤拖地入銀行嗰度咧，依、這個 其實 最冇人懷疑你嘅一個位嚟嘅。 其實個個都係呢、這個即係有錢嘅，但係咧就為咗嗰件事咧，佢、哋就要做一啲扮一啲低下嘅人。 係 咁，但係對於個主角嚟講咧，佢就覺得咧就好委屈。 嗯 咁其實就唔應該嘅，因為點解咧？就即係呢啲你如果睇得通嘅時候咧。就好簡單嘛！你係做緊特工或者咩？咁你咪扮到咩？但係佢一段戲好都即係可以好感動嘅，對佢嚟講就係、是，即係佢明明係一個中產階級嚟嘅，係點解要搞？即係佢真係投入咗呢、這個即係掃地呢個角色嗰種咁嘅嘅苦況， 係 即係佢放唔低佢自己、 嗯、 啊！咁呢個成個戲其實係講呢樣嘢嚟，即係有啲人咧。 佢睇，譬如佢就要睇通嗰個成個實質，佢哋可以放低咗自己嘅憤怒。 嗯， 但系呢個男主角佢放唔低。 嗯哼， 咁呢嗰個嗰、那個著嗰件衫，即係嗰、那個即係清潔工人嗰件衫，對佢嚟講係好委屈嘅事情嚟嘅。 係，咁但係佢不得不做，因為佢已經冇第二個 pose 俾佢做啦。 但係個戲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呢一段佢雖然唔多，但係落文都，但係佢想講嘅嘢就係話，咦？即係你究竟如果你想改變嘅世界，你係咪應該有怒氣咧？ 嗱，佢呢、這個嚇呢、這個， 因為佢其中一樣講，佢想改變嘅世界。 嗯哼，係。